七号南极援助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已经见过江沃，下一个他要接近的目标便是冯琛。他乔装来到天宝公司查探了之后，发现冯琛平时活动的空间都被严防死守，想见冯琛必须要他主动来见自己。苏峰塔站在落地窗前望着后院，花园里有草坪，一座木桥连接着水池，在天宝公司找不到下手机会，必须另想对策。 哎，你干什么？ 身后一个声音响起， 我刚从七楼的卫生间下来。 苏峰塔举起手里的工具，那人厌恶地皱起眉头， 没事快走，别愣着。 苏峰塔往楼下走去，他唯一要提防的是阿伟突然出现，以防被认出来。在他头顶的二楼，冯琛正在交易部巡查，一脸慵倦神色，一名文员提醒他下午有个活动要参加。红叶已经换上了新衣服，左文给他买的这套衣服不仅完美地衬托出她的身材，还使她粉白的肌肤更加娇美。走进俱乐部，不断有人向左文打招呼，红叶跟在左文身旁，能够察觉到别人对她的注意。每当有人问起她，左文总是微笑地说，这是我表妹。旁边没人时，左文便向红叶打趣，说你是我表妹合适吗？你妈妈可是我同学呀。舞台变了吗？红叶笑了笑。左文微微一怔，侧脸望着红叶，你说的对，逢场作戏而已。俱乐部与一般的乒乓球场不同，奢华的装潢更像私人会所。左文告诉红叶，俱乐部定期举办讲座，今天的宣传牌上写着乒乓球与商道，主讲人便是冯琛。冯琛几乎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除了生意，一般人很难找到他。这家俱乐部是个例外，他喜欢在这里讲课，也是为了挖掘潜在的客户资源。会员们给冯琛的课程起了个名字 NBC， 三个字母连起来是牛逼琛。下午4点钟，冯琛出现了，红叶这才明白， 原来那个人就是左文的丈夫。文姐，叫你呢。红叶提醒道。冯琛正朝这边招手，左文走了过去，二人对谈几句，左文把冯琛带过来。这是红叶，左文说。冯琛略微扫视一眼，表情毫无变化。哦，冯哥好，红叶说。红叶以为要聊几句的，却见冯琛扭脸对左文说，你们喝茶，我去做事。好，等下再见。左文点头。在二楼的贵宾室， NBC 课程开始了。冯琛站在主席台上，开门见山地说，乒乓球不是野蛮人的运动。底下有会员起哄， 哦，冯老师喜欢小球球啊。 冯琛默然一笑，他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青年才俊，这帮家伙认为世界就是二亩白菜地，由着他们糟践。曾几何时，冯琛也和他们一样。冯琛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乒乓。演讲不断掀起热潮，掌声不断，之后是酒会自由活动。红爷诚信拿起球拍打了两局，一切结束后，左文送红爷回家。在车上，左文问，今天高兴吗？ 谢谢文姐，今天很开心。 红爷说。这正是左文需要的答案，左文还期待另一个答案。红爷接着说， 你们能帮我搬掉亮叔？ 说话时他没有看左文，而是对着车窗，仿佛在自言自语。左文暗自冷笑，嘴上说道，你终于想通了。轿车停在路口，红爷下了车挥手告别。车厢内，左文拿出手机拨通了江沃的电话。 不用在何仔身上浪费时间了，红爷已经同意。 左文说。他有没有提出什么方案？江沃问。 什么都没说， 但他似乎胸有成竹。左文往车窗外瞥了一眼，轿车已经开到大街上，早已不见了红叶的踪影。红叶的身影笼罩着夕阳余晖，路旁高大的树木在风中轻摇，小街上飘迎着黄昏特有的静谧气味。绕过前边的一排房子，再走几分钟就到家了。红叶忽然停下脚步，那人出现在拐角，不知等候了多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仿佛麦地里的稻草人。 红爷。 那人轻唤。红爷一脸警觉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刚从外边回来。 苏风塔词不达意，眼睛注视红爷，目光却在别处。红爷站稳脚跟，随时准备踢出凌厉的一脚。四周没有行人，一抹斜阳透过树枝洒在苏风塔肩膀上。 你想干什么？ 红爷低声喝问。 不要和他们在一起。 苏风塔的语调毫无起伏。 和谁？那些人是魔鬼，你不要和魔鬼做任何交易。 交易？红爷似乎没听懂。 无论你想做什么，他们都会假装支持你，诱使你一点一点陷进来，最终剥夺你的魂魄。 红爷冷笑一声，哼，你疯了吧。 我了解他们，苏风塔一字一顿地说，我对他们的了解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切。红爷嗤之以鼻，别给我编鬼故事了，我看你才不像好人。再说我管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负责评价你们的人品。 苏风塔沉默良久，喃喃地说，我千方百计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可他们还是找到了你们。 我们？红爷盯住这个字眼，脸上露出警惕的神色。 你妈妈还好吧？ 苏风塔轻声问。红爷发现这个怪人提到他妈妈时，目光变得柔和，脸庞在晚霞的映衬下泛起一片光泽。 我妈跟你有什么关系？ 红爷怒气冲冲地说。 你别想伤害我妈妈。 苏风塔并不难过，反而很欣赏红爷的态度。他点点头，又叹了口气说， 红爷，你还是 是个孩子，不要和他们纠缠，会付出代价的。你是想和他们交换东西吗？ 关你什么事儿？ 他们会千方百计拿走你最重要的东西，你会输得很惨。 苏风塔并不了解红叶，他这番话非但没有让这个少女感到害怕，反而更激发了少女的冒险心理。红叶喜欢火中取栗的乐趣，尤其是眼下他要做的游戏是由自己主导的。为了扳掉亮叔，他认为自己在利用佐文他们。 大叔，回你的精神病院吧，别再让我看见你。 红叶昂首走过，苏风塔迟疑片刻，慢慢跟在后边。红叶停下脚步，扭脸瞪着苏风塔。 苏风塔低头吸烟，头发在风中飘动。 喂，你是想要钱吧？ 红叶似有所悟，他掏出50元钱过来塞到苏风塔的上衣口袋，顺手拍了拍苏风塔的肩膀。 大叔啊，去吃点好的，别总在我家外面晃荡。 苏风塔哭笑不得。红叶走了以后，苏风塔静静站在那里，烟头烫到了手指，他浑然不觉。夜幕悄然降临，等到苏风塔意识到天黑了，已是万家灯火。 红叶，你在外边跟谁说话呢？ 红叶一进家门，张盼宇便问： 妈，你说谁？ 红叶换了鞋，一边往客厅走，一边反问道： 我刚才在窗口模模糊糊看到有个人跟你说话。 哦，那个人是个神经病。 神经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过，我的手一碰到他，感觉挺奇怪。 红叶的神情有些恍惚， 你可要当心啊，外边坏人可多了。哎，我的妈呀，我不害别人都算他们运气好。 红叶站在客厅的灯光下自信美丽。 你又买了新衣服？ 张盼宇打量着女儿， 怎么样，漂亮吧？嗯。 红叶原地转个圈，展示着美妙身姿。 这件衣服有点成熟，你是个学生，朴素一点好。 张盼宇表达自己的审美观。 刚才去外边参加活动，要隆重一点。 红叶觉得妈妈可能接受不了，于是转变话题。 明天我不上课，陪你去逛街。 天气预报说明天32度，太热了，我不出去了，走几步就头晕。 张盼宇坐在沙发上，红叶来到张盼宇身后，揉着妈妈的肩膀。 哎呀，总待在家里也不行，你得出去透透空气， 外边空气还不如家里，到处都是汽车情人。 也对，我已经计划好了，等攒够了钱给我娘亲买一套别墅。我娘亲啊，最适合住别墅，整天不用出门，雇人专门伺候，每天吃完了饭没事干呢，就在花园散散步，那才叫生活呢。 别墅那要好贵呢。 花园大一点的，带个游泳池，700-800万吧。 红叶轻描淡写地说。 700-800万，带海景的更贵一些。哎，妈，你习惯海边的空气吗？ 红叶， 我没开玩笑。 张盼宇伸出手按住了女儿的手，女儿的手还停留在她的肩膀上。 你告诉妈，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几个人合伙开公司。 红叶以新的套路对付妈妈。 开公司？你还是个学生呀。 张盼宇的脑袋又晕起来。 哎呦，这都什么年代了。 红叶开始撒娇。那好，你开了公司，我可以参观一下吧。张盼宇也以新套路应对。 我们是网络公司，只要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几台电脑就够了。其实 有时候一台电脑就够了。诈骗公司。 张盼宇惊愕地扬起脸， 诈骗谁啊？ 别以为我不读书不看报。 哎呀，好了嘛， 不跟你说这些了，看你脑门上又出汗了。 你别激动，别紧张，要相信女儿，一定能让你过上好生活。 现在的生活就不错。 张盼宇轻声说。 红叶的手指僵住了，冷冰冰地说， 下个星期就搬走。 算了， 那你也不要管我的事儿。 红叶赌气地坐到一旁。张盼宇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他想哭却哭不出来。他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女儿突然长大了，能决定自己处理人生了。他曾试着让穆航帮忙劝劝红叶，却发现穆航的介入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当年别无选择，为了养育红叶而接受穆航提供的生活，然而彼时的最佳答案却成了此时的下下签。这因果之间的变化谁能猜得透？他的人生他不敢往前想，他总觉得深究失忆前的人生会毁了他的现在。然而现在的女儿有时候让他觉得更心慌，仿佛往后也不敢多想。如果当初苏峰塔没有不告而别，那会怎样？三天后的中午，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段淑梅从学校图书馆的楼顶跳了下去。段淑梅的死初步判定为自杀，她的书包不翼而飞。学校里流传着些谣言，说她和社会上的男人纠缠不清。不久，红叶把一份厚重的材料交给了左文，左文转交给江过，通过特殊渠道上报。这份材料是段淑梅搜集的证据，全部是何守亮的组织细节，其中涉及一些官员，因此材料最终交给了纪检委。 只要把这些东西销毁，亮叔就没办法做生意了。你们为他赚了很多钱，他也该退休了。没有了客户资源，团队只能解散。亮叔最爱你，害怕孤单的他一定会带着你一起远走高飞。 段淑梅生前，红叶曾经与段淑梅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真的可以吗？我穆红叶说话你还不信吗？ 红叶镇定自若的神情极具迷惑性。最近他发现在交流中适时说出自己的大名就像念咒语，有着神奇的引导力。 我信。 淑梅，我告诉你吧，亮叔一直想拉我进来，他给我许的愿你连想都想不到，我差点就要动心了。 可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红叶的话并不夸张，何守亮对红叶的态度作为旁观者的段淑梅看得一清二楚。更让段淑梅痛苦的是，她不仅仅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因为无法忍受内心煎熬，多次在何守亮面前哭闹，何守亮不胜其烦。要不是何守亮需要他引诱红叶，早就狠狠地惩罚他。 我穆红叶做事也要考虑朋友的感受， 红叶最后说道。段淑梅决定交出材料。何守亮被批捕，据左文反馈的消息，何守亮必死无疑。他不仅强奸幼女，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而且有线索表明段淑梅的死也与何守亮有关。何守亮发现材料外泄，起了杀机。何守亮被抓的那天晚上，何仔毫不知情。红叶平静地做了晚饭，陪何仔吃了一顿烛光晚餐，然后他在床上拥抱何仔。何仔的身体仍是僵硬的，红叶抚摸他，仿佛摸着清凉脆弱的苹果皮。一片月光透过窗帘洒在床上，他们一动不动，如同两条鱼。天边隐隐传来雷声，大雨如注，视野中一片白茫茫的水光，雨水从房檐淌下来，哗哗作响。施工队停止了工作，苏家老院除了雨声，没有机器轰鸣，没有人声，猫蜷缩在墙角，呼呼大睡。 突然，猫睁开眼睛望着院门。江沃身穿风衣，戴着宽檐帽，缓步走进院子，身旁跟着三个人，都穿着黑色雨衣。其中一个人在江沃头顶撑起一把伞，江沃环顾院子。20分钟前，院子里发生过一场混战，此时在院子东南角，二茂的衣服上仍沾着血迹，他拼命挣扎，怎奈势单力薄，被两个壮汉按压在水泥中。施工队的队长正用一只脚踩在他头上，三茂已经逃走了。又一道闷雷滚过天空，天色越来越暗，还不到下午5点，却像是晚上7点的样子。银灰色的雨柱从空中倾泻而下，江沃的半侧身子被雨淋湿，衣襟翻卷，走向二猫。一声凄厉的猫叫突然响起，江沃感到浑身一凛，那叫声让他想起了多年前阁楼上惨死的虎皮。虽然不是同一只猫，却为何发出同样的惨叫？江沃停下脚步，目光穿过雨幕，那猫钻到门廊下的黑影中，兀自叫唤着。江沃深吸一口气，继续往前走。雨水四处蔓延，在脚下变成无数条湍急的小溪。江沃瞥了二猫一眼，转脸问队长：“ 老铁，这是你的手下？”“ 哎，不是，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两个伙计请假了。”“ 请假？”江沃直视着老铁， 说是老家有急事儿，连夜走了，正好四茂兄弟来找活，平时都认识，我留了两个。 江沃低头看着二茂，二茂也在瞪着他，一看就是打不服的恶种。二茂嘶吼一声：“ 老子挖到的宝贝就是老子的。” 下集当中，二茂三茂在苏家老院的东南角挖到一个箱子，他们先是把箱子藏了起来，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想要查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却被施工队长发现，并带人控制住了他们。江沃来到老宅，带走了箱子。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我是作家刘一达。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成了吧，一口就是一口风沙，不要问今晚哪里才是我的家，千万人家只是天涯，他的妻自然得放得下，一回头红日已晚霞， 是转不见经转，都退下，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场一往英雄，对不对经常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摧毁过也被摧毁当中，痛不痛只想有个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个梦。把过去风换当偿还吧，一口就是一口牵挂，不要问未来我仅有的才叫响，明天别后咫尺天涯，得起自然得放得下，你回首不带走云霞，命不许穿浪的虚名都没差，要说的话都干了吧，累不累战对不对经常不论战功，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改变过还在改变当中，痛不痛何必要别人懂，懂或不懂也挂上就成功，当寂寞也好朋友，相忘于江湖中，累不累就过又成英雄，对不对不对没有不同，你曾努力过还在努力当中，痛不痛何必要别人懂，懂不懂用笑容尘封，有泪也不轻叹那个梦，举手无悔谁是真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